学会。 宝贝，星星为你指路。哦。 宝贝，月亮为你祝福。哦。 成长是快乐的旅途，勇敢迈开你的脚步。 宝贝，妈妈怀你安睡。 妈妈。 宝贝，爸爸是你一杯。 爸爸妈妈的爱永相随。 两只老虎爱跳舞，小兔子乖乖拔萝卜，我和小鸭子学走路，童年是最美的礼物。 脚步。